了解这些事实真相的，这些现象来源的，迷在里头啊，以为这是真实的，迷在这个里头麻烦大了，于是的时候心做不了主了，心随境转，可以说六道凡夫没有一个不是心随境转的。楞严会上佛讲得好啊，若能转境则通如来，那是什么呢？你真正懂得境随心转，你也能够真正做到了啊，境随心转，那你就是佛菩萨了，你觉悟了啊。换一句话说，心随境转的是凡夫，境随心转的是佛菩萨，是圣人。但是你要晓得，境随心转是事实真相，心随境转是迷惑的现象。不是真的啊，你心随境转，你的心愈迷愈深，那个境呢是愈变愈坏。这个叫迷惑颠倒。在三智三观里面，我们这才了解它的核心是在用中。在空假中三观里头，核心是要懂得用中啊。中是什么？中是真诚心。什么是真诚心？没有一个妄念才是真诚啊！曾国藩先生解释这个诚的定义：一念不生是为诚。诚是什么？诚是我们的真心，诚是我们的本性。很可惜，我们不会用。你会用，当下就成佛了。成佛哪里需要三大阿僧祇劫？众生跟佛是一念之间的。你会用真诚，你就是佛了，当下就成佛了。佛的心是什么呢？佛的心一念不生。我们如果能做到一念不生，岂不当下成佛吗？我们的念头太多了，很想一念不生，偏偏那个妄念呢那么多。这是什么原因？无始以来的妄想习气，你想压压不住，想断断不了。我们才发现呢，这个是自己的真正的灾难呢。修行不能正果，在人间不能过好日子，根源就在此地。佛给我们一个最方便的方法，教给我们念佛。前面是善巧安心之观的，我们是善巧安心佛号，比之观还方便啊。这为什么法门这么多，一切诸佛如来偏赞念佛法门， 念佛的方法很多，为什么诸佛如来偏赞持名念佛？这道理在此地吧。我们没得法子嘛，就把一句佛号安这个心呢安在佛号上，念念都是阿弥陀佛，除了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一个杂念，这个就叫正念呐。念阿弥陀佛是不是真的正念呢？不是，阿弥陀佛还是个妄念，用一个妄念呢来对付一切妄念，是这么一个方法。那有人说了，我用一二三四也可以啊，行，是可以。但是为什么要一定要用阿弥陀佛呢？用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本愿相应，那就是说你将来决定往生到极乐世界做佛，你念一二三四啊，可以控制你的妄想杂念，极乐世界没缘啊，你去不了啊。那么问题就是你一二三四念得很好，妄念念掉了，你有没有把握了生死出三界？如果出不了三界，依旧搞六道轮回，这就是念一二三四不如念阿弥陀佛的道理呀。一切诸佛如来劝我们念阿弥陀佛，不劝我们念一二三四啊。你偏偏念一二三四，你不是叫做对吗？给谁做对啊？给自己做对呀。没有给诸佛如来做对，给自己做对。还是随顺自己的妄想习气，不相信老师的教诲呀。老师教的方法决定有道理在，决定有好处在。我们自己想出这个方法固然也有好处，这个好处总比不上老师那个好处。所以你的心要安在哪里？诸位想想，一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实际上须菩提只问了两桩事情啊，一个是云何降伏其心啊，这个问题问的是我们的烦恼杂念太多了，用什么方法能把它控制住，能把这些妄想杂念降伏住，这大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问应运何住，心，我们的心应该安住在哪里？一部《金刚经》就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如果在净土宗里面的解答，哪有那么麻烦，哪有那么啰嗦？云何降伏其心？南无阿弥陀佛，就降伏了。念头才起，一句佛号提起，压住了。久而久之，心里头只有佛号，没有妄念。应云何住？南无阿弥陀佛。你就把心安住在阿弥陀佛佛号上就行了，问题就解决了。还用得这么那么啰嗦，讲那么多废话？释迦牟尼佛讲了一部《金刚经》，解答这两个问题，对谁讲的？不相信念佛法门的人啊。真正相信念佛，哪里需要 让释迦牟尼佛说那么多话了，费那么多口舌。所以这个法门什么人修的？上上根人修的。一生当中圆成佛道的法门，一句佛号就具足了三智三观，一句佛号圆摄无量法门。这个话不是我说的，莲池大师讲的，藕益大师讲的。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法，无有一法不含摄在其中。这不是天台讲的一心三观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确实与一心三观不相应，我们这里夹杂着妄想，夹杂着杂念，所以这一句佛号念的没有效果，没有成绩表现。我们也曾经在念佛堂里看到有些人念的法喜充满，几天几夜这个精神不疲不厌，那是什么原因？他用真诚心念佛，用清净心念佛，所以才有效果。我们是用夹杂心念佛，用疑虑心念佛，所以收不到效果。诸位细细想想，是不是这样的？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我们在念佛堂没有做到啊，我们在念佛当中六根还是攀缘外面境界，没有把六根收回来啊。那眼还是东张西望啊，心里头还是妄想分别。在念佛堂看看这个人是给人家挤眉弄眼的，心还是散乱的。看到你喜欢的人你会给他笑笑点头啊，看到不如意的人还生气啊，瞪着眼睛啊，你怎么能相应？所以你的心呢没有定下来吗？你不是真诚心清净心念佛吗？我念这个佛，念这句佛号，为这个世间苦难众生，为法界一切众生，那是慈悲心相应。所以诸位想想，我们念佛收不到效果原因在哪里？为什么别人念佛能够收到很好的效果？他那个原因又何在？你要把这个找出来呀！把我们得不到效果那个因素消除，人家效果很好的那个原因，我们要汲取采取，我们念佛功夫也会得力，也会有很好的效果。 三惑，如果次第破是见修，同时破是顿超，在佛法讲的顿见两门。顿超快啊，念佛法门是圆顿大法，怎样用毒舌六根的方法？观世音菩萨在楞严会上所讲的，那就是的。大势至菩萨提出来了，毒舌六根精进相继。观世音菩萨是做出个样子来给我们看。梵文文字性呐，就是毒舌六根呐。用这一个字代表啊，耳梵文，眼要反观呐。什么叫反呢？不圆外面的境界，就反过来了。就是毒舌，那么换一句话，眼能不看吗？好，闭着眼睛不看。耳能不听吗？没办法，耳没办法关闭呀。睡着了，耳朵还会听到外面声音。耳怎么反法呢？实在讲啊，那个烦不是说我们不听了不看了，不是的。这个烦的意思就是此地讲的三观啊，三观就是梵文啊，眼见色相，耳听音声，立刻就懂得这个一切众生相的体相用，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这就是梵观了。不会随境界相转了，知道体空寂，相虚幻，知道这个现象的因缘果，这从前李老师教给我们，从八方面来看，任何一个事物都要从八面去观察，体相用三面，因缘果又是三面，六面在四理，你从八面观察，你就不会迷惑了，不会被境界转了。任何一个事物，你一眼就能看穿八面，你会看，你会听了。这些方法学了之后，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练习，练得非常纯熟。六根一接触六尘境界，这个八面同时现前，你才叫不迷，你才叫会看呢。对这个直观观呢，是小小有一点门道了，但并不深刻。你会看，看得没错，但是很浅，不够深度啊。 深一层怎么样呢？这个八面，每一面都有八面，体有体之体，体之相，体之用，有体之因，体之果，有体之事，体之理，啊，那么说到事，有四之体，四之相，四之用，啊，四里面有因缘果，有四之事，四之理，这样啊，八八六十四啊，啊，我们见色闻声，刹那之间。六十四面清清楚楚，你得看观察的才有的深度啊！啊，这个还不够深呢，其深无底啊！六十四，每一个里头又有六十四，然后我们才明了“诸佛菩萨观察入微”这一句话的意思。我们不能不低头啊，不能不五体投地啊，我们实在比不上啊，我们连八面都没有办法，都照顾不到啊。人家能够观察入微啊，那个微是其深无底啊，其广无边啊。啊，所以人家才能够一毛孔一微尘呢，能够观察无量无边法界。啊，如果不了解这些事实真相，我们对佛经里头很多这些法相名词含含糊糊看过，哪里懂得它的真实意义？啊，用三观破三惑，在任何一物上、一桩事上都行啊！啊，整包一毛孔，一报一微尘。啊，你能用三观观察这一法，三惑都能够破啊！啊，何况在一切法中啊！所以我们六根。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钟，啊，接触外面六尘境界，你是怎么个看法？啊，你能够用佛菩萨的正观，正确的观察。执着、分别、妄想都空了啊！这个是三惑，执着是见思烦恼最严重的了，分别是尘沙烦恼，妄想是无明烦恼。见色闻声意业法中啊，都能够同时破这三种烦恼啊！啊，在一切法里头，再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了，你的心多清净，清净心就是真诚心，清净心就是平等心，清净心就是正觉心，清净心就是大慈悲心。性德圆满现前啊，这什么叫用功啊？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那是道场啊，那是用功啊。啊， 问题在我们呢，懂不懂，会不会。其如这个境界，我们才真正体会到哦，什么叫大自在啊？心经头一句话了，那味道就体会出来了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行深般若波罗蜜就是一心三观啊，三观一心。三观不是有次第，不是有差别，一即是三，三即是一啊。我刚才跟大家分析的啊，从八面观察啊，一即是八，八即是一啊，深入一层，八八六十四，一念就是六十四，六十四就是一念啊。诸佛如来在果地上观察入微呀，那是一念的，同时啊，没有先后，没有次第。你要不懂得这个道理啊，明了这个道理是看破，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练习，是真正做功夫。真会用功啊，用功在这生活当中啊。啊，吃饭的时候，粒粒米都是一心三观；喝茶的时候，每一口水都是一心三观。这样才能够啊，信称无上道。所以祖师大德说，我们不会吃饭了啊，不会喝茶了啊，赵州和尚叫你沏茶去啊，你就真端了茶就沏，就叫喝了。人家沏茶是一心三观，我们沏茶是胡思乱想啊，这个就勾引起贪嗔痴慢啊，这个茶叶啊、好不好？水好不好？啊，火候功夫好不好？胡思乱想啊！世间人还赞叹：“哎呀，你很了不起，你懂得茶道。你”你说有什么法子？啊，所以佛法深入进去之后啊，这是其味无穷啊。大家要认真努力啊，说不尽，说只能是一个提示，诸位自己一定要深思，要切入啊，要悟入，你才会有所得了啊，才有个悟处啊，有个入处啊。怎么讲都是个提示。好，请掀开经本，地藏菩萨本愿经轮观第十七面倒数第二行在这个地方，青年法师给我们提出摄乘观法，这个是天台家修行重要的纲领。前面四条啊，第一个观不思议境界， 第二，真正发菩提心。第三，善巧安心之观。第四，破法变。上一次已经介绍过了，那么今天我们从第五条色通色来谈起。苦集十二因缘，六臂尘沙无明为色。色就是阻塞，是障碍。阻塞什么呢？阻塞我们智慧，阻塞我们不能够明心见性。佛法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恢复自信本具的智慧的能力。自信本具智慧的能力不能现前，就是因为有障碍。佛在一切经论里面说的很多，天眼台大师将世尊所说的归纳起来告诉我们，苦是世间的果报，集是世间的业因。这在四谛里面说得很清楚很透彻我们在此地不能讲得太远太烦色通色主要是从四谛上说的。十二因缘是缘觉，也就是经上常讲的辟支佛，他们所修学的法门，从无明缘起行缘始，一直到老死，总共十二条纲目。称之为十二因缘。十二因缘里面有因有果，果上是没有办法断的。十二条也分配给三世，也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的因缘我们没有能力超越时间所以过去我们也用不上力。未来是指来生的实在讲也用不上力。真正能够用力之处，只是在这一生当中的因果那么就是当中这个八个纲目从食到爱去有前面五条是属于果报，所以真正能用功，真正能在十二因缘里面断掉一条的， 那就成就了。啊，实际上能断的只有三条。啊，爱、取、有，就这三条。啊，爱是迷惑。啊，我们讲惑业苦啊。啊，取跟有啊，都是属于业。啊，果报啊是苦。啊，所以我们能够下手之处，就是从惑业上。如果人能够把爱欲断掉了，这一关看破了，事出事发都是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只有真正彻底看破，才能够断惑，断惑正真。这一条很难很难，上上根人所修的，取就是取舍，也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得失，啊，像世间人常讲患得患失，啊，这叫造业，啊，取。也是染著，啊，佛法里面常讲着相，啊，这一染著呢，必定就有了，啊，有了什么呢？有了贪嗔痴慢，有了是非人我，啊，这阿赖耶识里头啊，你就有了种子了，啊，业系种子，有是指阿赖耶识里头乐现业系种子，啊，那么既然有了，所以后面就有生老病死的果报，啊，佛说这个道理跟我们说明了三世，啊，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叫三世轮回的根本原因。我们了解这些道理，才晓得三世轮回是怎么一回事情啊！啊，要想超越六道轮回，这十二个因缘就像十二个连环一样，你能够破掉一个，整个就瓦解了，啊，那么佛告诉我们，啊，从什么地方去破呢？从爱去有，啊，这个上上根人看破是世间一切离世的真相，啊，所以叫爱欲它能断呢，啊，这上根立志，中下根性的人不行，在这个地方断不了，啊，那么佛就教我们从取，从这上断，啊，不取就是不着相。我们在讲习当中 常常勉励同学们不分别不执着啊，这个不分别不执着就是从于这个取上下手。那么由此可知，爱取有这三个字不是说的思想，说的是用心呐。思想上不能离开啊，你每天要吃三餐饭，啊，你要穿衣服，抵御这个寒冷的气候，这是四象啊，你必须有房屋遮蔽风雨啊，不是从四上离，是从心上从念头上离，这个不能搞错啊。日常生活当中一切随缘，像佛菩萨一样，决定不要去分别，不要去执着。这个就有方法把十二因缘解开了。那么第三种呢，从有上决断，这个也不容易啊，所谓是为而不有啊，那很高的境界。说在讲的时候，从有上断是哪些人？多半是再来人啊，诸佛菩萨应化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看到，哎，他也有爱呀，他也有取啊，可人家没有有，这个功夫高了啊。宗门里面所谓百花丛中过，片叶不粘身呢，那就是从有上断了啊。他给一切众生和光同尘，在我们中国佛教里面最明显的一个代表人物济公和尚，我们在这个一般呢，看这小说里面济公传呢，那是不可靠的啊。如果真正诸位要了解济公长老呢，你在大藏经里面啊有济公的传记啊，他的传记分量很多啊，好像是有六卷的样子啊，分量相当多啊。这是从有上断的啊。那么他那个爱取那是表演啊，跟我们凡夫不一样啊，啊，它是表演，是实性啊。可是在世间诸佛菩萨实现的很多，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啊，但是我们读了佛经之后知道有这么回事情啊，因此我们对于有一些视线的决定不能够轻视，不可以轻慢啊，因为我们是凡夫，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啊，他是不是佛菩萨，是不是罗汉来视线的，我们怎么知道啊。他也决定不会暴露他的身份 大经里面讲做种种实现的，他们只有一个目的，觉悟一切众生，无论是实现正面的啊，或者是实现反面的啊，行善的作恶的，你仔细去观察啊，都是在教化世人，都是在帮助世人呢觉悟。如果循着十二因缘流转，这就死了啊，永远在六道轮回啊。譬如说爱贪爱啊，取是占有啊，控制占有啊，有是造了业了，这个业系种子落在阿赖耶识了，牵引来生的果报。这个就是你永远没有办法超越六道轮回啊！但是我们也晓得，如果不能超越六道轮回，我们这一生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恶业多过善业，特别是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啊，没有善知识教导我们，正像地藏经上所说，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业，罪业，那么我们将来的果报决定在三途啊，说来生得人天福报，实在讲那是很渺茫的，我们自己很冷静去反省反省，我们五戒十善修得怎么样？五戒十善修得不好，与经论上的标准差得很远，来生人生就得不到了。佛在经上给我们做的比喻现在这个得人身的人失掉人身，来生再得人身，佛说了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沼上土啊，大地土，这是佛在地上抓了一把泥土沙土好比是这手上这个土数量就好比是人参的人参的人他把这个土撒到大地指甲上还留了一点，还没掉下去，来生能得人参的就指甲上那点土，不能得人参的落在大地上的，几个人来生能得人生？我们自己要冷静去想想，我们这一生所作所为我们想的是什么，干的是什么，所以来生得什么样的果报不要问人。自己冷静想想就知道了。 肯冷静想想的人容易觉悟啊，想想这个事情可怕，可怕就赶紧回头啊，回头就决定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起一个恶念啊，不能起害众生的恶念，更不能起害人的恶念，念头都不能起，当然就不会有这些行为啊。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法呢？祈求不落恶道啊！啊，所以佛教导我们，这是经上讲的三个目标啊。第一个目标教我们的断恶修善啊，转恶为善，这样才能得人生啊，不舍人生的。你不肯干，你不能怪佛菩萨，佛菩萨讲得那么清楚，你自己不做那没法子了啊。那么由此我们也很清楚地看出来，佛教导这三个目标，第一个转恶为善，就是教我们呢，在六道里头能够保住人天两道，决定不堕三恶道。这个是佛法教学最低的要求啊。第二，破迷开悟。破迷开悟是哪些人呢？是六道之外的啊，十法界里面声闻缘觉菩萨佛，那是转迷成悟啊，啊，超越六道了。最后一个目标转凡成圣，这是超越十法界，证得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里面才算是世人啊。为什么呢？戒性啊，破一片无明，证一份法身啊，那个是转凡成圣的。下面讲的是六臂，这个就是菩萨六波罗蜜的反面。啊，布施的反面是悭贪呐，悭贪是臂。这是无始劫来的烦恼啊，自己有的舍不得布施啊，不肯供养别人，我们所谓是吝啬自己没有得到的，总是想尽方法贪得啊，得到之后啊又不肯布施啊，所以佛教给我们用布施的方法破无始劫以来的悭贪烦恼，最重的烦恼 列在第一条啊。第二个是恶业，身口意三业不善啊，造作恶业，这是弊。佛教给我们用持戒的方法啊，破恶业。成慧是必，佛教人用忍辱方法来破成慧，懈怠放逸懒散，这是必也。那么佛教给我们用精进的方法，来破懈怠啊，散乱是弊，心散乱，意志不能集中。佛教给我们用禅定的方法。愚痴是弊，佛教给我们用般若智慧的方法破愚痴。这个六种烦恼称为六弊，六道众生全都有。下面讲的是尘沙无明，这是更微细的烦恼，更复杂的烦恼，无量无边，用尘沙来比喻，烦恼太多了，像尘沙一样。我们有这些东西，所以佛讲的，我们全都具足。所以我们的智慧不开，心性闭塞，原因在此地。我们要认识清楚，怎么样才能够把这茅塞拔除呢？让他能够畅通无阻呢？这个四谛底下两条，道灭修道道是因的，出世间的因的，灭是出世间的果报。前面苦是出世间的果报，即是出世间的因。四谛的排列是苦集灭道，灭是出世间的果，道是出世间的因。